第十课，应征。对话。在建明家。 玉珍，帮我看看我的西装配这条领带适不适合。 要面试的话，这条领带太花了，换条素色的吧。哥，看你好像很紧张的样子。 是很紧张。听说光是寄履历表应征的就有1000多人，有面试机会的剩下200多，最后只录取10几个，录取率真低。 当然啊，这家公司是国内餐饮业的龙头，就社会新鲜人而言，起薪算高的，听说福利也很不错，大家当然抢着进去。应征者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呢？ 其实没什么特别的限制，只要学士学位以上，35岁以下，也不一定要相关科系。 难怪应征的人那么多，哥加油！ 面试的地方。 何建明，请你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。 好的，各位好，我是何建明，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。23岁，家住台北，家中有父母及妹妹，一共4个人。 你是应届毕业生，在大学时期有任何工作经验吗？ 有的，我在大学4年中有不少打工经验，因为我对餐饮业很有兴趣，所以大一在一家小餐厅打工，后来觉得在那里所学有限，于是就换到一家连锁咖啡店。大3暑假，我申请到一家连锁餐饮公司的企划部实习，在那里学习到了许多营运方面的知识。 你的履历表上说，你曾经当过社团的社长，可以谈谈那个经验吗？ 好的，我在大2的时候当了1年热门音乐社社长，跟几所大学联合举办了2场很大的音乐会，节目精彩，很受好评。这一年中，我学到了企划活动的方法，也提高了自己的领导能力。更重要的是，学习到很多跟人合作、讨论的经验。 从你的打工跟实习经验看起来，你似乎对餐饮业很有兴趣。可是你知道餐饮业非常辛苦吗？ 是的，我知道，因为我的学长就是从事餐饮工作，他告诉了我不少关于这方面的事，但是我并没有因此放弃从事餐饮业的想法。我认为就一个社会新鲜人而言，这个工作是个很好的磨练，让我更想挑战这个工作。 你觉得你有什么优点可以让我们录取你？ 就像我在前面提到的，由于我有领导社团的经验，所以我跟人合作的能力还不错。另外，我工作认真，打工时上司常夸奖我，录取我，公司应该不会后悔。 好的，今天的面试就到这里。不管录不录取，我们都会在1周内以书面通知你。谢谢你来面试。 谢谢各位给我这个机会。 生词一。 一，何建明。二，应征。三，配。四，领带。五，花。6，素色。7，剩下。8，龙头。9，起薪。10，福利。11，具备。12，限制。13，以上。14，以下。15，相关。 十六，各位。十七，应届。十八，毕业生。十九，大一。二十，企划部。二十一，营运。二十二，知识。二十三，社长。二十四，联合。二十五，音乐会。二十六，节目。二十七，好评。二十八，企划。二十九，领导。三十，合作。三十一，似乎。三十二，关于。三十三，磨练。三十四，优点。三十五，上司。三十六，夸奖。三十七，周。三十八，内。三十九，乙。四十，书面。四十一，通知。四十二，就而言。四十三，新鲜人。四十四，面试官。四十五，自我介绍。四十六，所学有限。 短文。 就业还是创业？最近建明的同班同学，有的到处找工作，有的已经考上研究所，正在享受轻松的暑假，有的申请到国外的研究所。出国以前得好好练习外语。还有两个女同学打算自己创业卖衣服，正忙着找店面、找资金、找厂商。建明当然也不例外，寄履历等通知，这一关似乎比考大学还难。其实因为建明在大学时接触过一些餐饮业，他也想过去跟银行申请青年创业贷款来自己开店，但又担心自己不是做生意的料，最后如果因为太辛苦而做不下去，恐怕要损失一笔钱，接下来还会有缴不完的贷款。想到这里就提不起勇气当老板，宁可进一个大企业当员工。为了求职的事，建明也跟父母讨论过。建明父母对他的工作倒是没有特别的意见，只希望他找个能稳定发展的工作，将来可以养家活口就好。幸亏没有来自父母的压力，他才能按照自己的兴趣找工作。上个星期，建明接到了一家连锁餐饮公司的通知，说他已经通过笔试，请他去面试。建明很兴奋，因为这正是他的目标。为了准备面试，他上网找那家公司的资料，熟读关于那家公司的历史及发展，也对他所应征的职位有初步的了解。另外还找了一些面试技巧、面试的考古题，甚至还跟同学做了面试沙盘推演。至于他的面试服装，是妹妹陪着他去买的，毕竟男生对打扮比较没有概念，妹妹帮他挑了一套最基本的深蓝色西装，配一件白色的衬衫。 今天建明到那家公司面试，过程还算顺利，面试官对他的印象好像还不错，如果能顺利录取那就太好了。 生词二。 一，出国。二，资金。三，厂商。四，例外。五，关。六，接触。七，青年。八，贷款。九，开店。十，料。十一，损失。十二，勇气。十三，员工。十四，求职。十五，目标。十六，初步。十七，技巧。十八，概念。十九，挑。二十，基本。二十一，衬衫。二十二，过程。二十三，同班。二十四，是的料。二十五，接下来。二十六，提不起勇气。二十七，养家活口。二十八，来自。二十九，熟读。三十，考古题。三十一，沙盘推演。三十二，深蓝色。